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，我是尚远。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三堂会审的主要段落，是由北京京剧院的常秋月担任主演的。说到常秋月，戏迷朋友肯定非常的熟悉，他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优秀演员，中国戏剧梅花奖、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获得者，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女士的得意高祖。常秋月也像陈永玲、崔荣英、赵艳霞、吴素秋、黄少华、赵慧秋、刘长瑜、尚明珠、沈建锦等名家问艺，兼学寻小两派，戏路很宽。三堂会审充分地体现了常秋月扎实的唱功和舞台上的表现力。特别要提到的呢，是三堂会审的大段唱腔当中呢，还兼打有小生和老生三个人的对话。这几组对话在舞台上的表演个别的传神。饰演王金龙的刘明哲和饰演蓝袍的宋浩宇，饰演红袍的高云霄，反复排练磨合，让对话的语气、节奏、几组笑和排惊堂木的表演都做到严丝合缝。好，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京剧三堂会审片段，常秋月饰演苏三，刘明哲饰演王金龙，宋浩宇饰演刘秉义，高云霄饰演潘必正。 啊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， 堂二人见面之后，在那关王庙内叙一叙衷情。寺里八堂二人好友一臂， 彼此何来？ 皇伯时下扶摇请， 此话怎讲？ 府中儿去路。 好好好 好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， 寺里八堂二人也有一臂， 彼此何来？ 望乡台上怎么答？ 此话怎讲？ 只是啊，他也忘不了探花呀。 讲 后爷转南京，在罗峰坡前又遇见了强人，此公子们真正的命苦啊！ 哎，倒也明白呀。 啊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 是什么命苦，倒什么明白，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的。 讲， 他的官军。 人。 大人， 那王公子在长街乞讨，死里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 哪辈古人？ 昔日郑旦之子郑元和也在长街乞讨，日后得中头名状元，此公子们可以比得的。 嗯，将军比武可以比得。 好，二位大人。嗯、 大人， 想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，那王公子他是神的洋人，是也能比得呀，比不得。 比得的。 比不得。 比得的。 比不得。 比得。 大人， 哦，大人， 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， 哦，王大人是比得 就比得， 哈哈哈，如此比得比得， 比得， 到王来也。王公子乃吏部堂上三舍人，如今只落得在吏部堂下巡经守夜，此公子啊，时时的阔也。 哎，倒也阔惨。 是什么可怜，倒什么可惨，他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室门中大罪。先是啊， 将 他不曾前来。 之中用天平一称，足足三百余两，鱼汤春我呐。 大人，王法师你也容他自己招人了吧。 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。 此案呢， 二位大人带神了吧。 司礼等效劳，大步向前。啊，凡夫，将你庄子亲友一一速来，我家大人也好开脱于你呀。 是啊，若不然你来看我家大人的旧病啊，他又发作了。 二位大人用 病万万将来。 为何家那生见你呢？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常秋月、刘明哲、宋浩宇、高云霄主演的京剧《三堂会审》片段，这是苏三成套的戏皮唱腔。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后面的一个选段，是苏三下堂之时和王金龙的一段交流，请听常秋月和刘明哲的演唱。